雨水深藏在我心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是悲伤的哭泣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又见面了。刚才给大家听到了第一首歌曲呢，是五月天的《突然好想你》，这是由阿信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，很简单的歌词哦，但是却可以唱到每个人的心坎里。其实这首歌一直是我身边的朋友们很爱，但是呢又不敢经常拿出来听的歌，会觉得、好像听一次就要伤到一次，这也是五月天歌曲的魅力吧。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卓文萱《期待爱》，那这是他主演的电影《幸福快递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。 幸福公式难计算，何时能找到答案？可能带点伤害，可能会有阻碍，任性的像一个小孩。日记里卡片还在，温暖我左手口袋。每个文字的情绪让孤单离开，守护的是明天未来。时间距离是场挑战，前进后退是种无奈，太多的话该怎么说出来？原来你早就明白。 这是卓文萱第一次挑战大荧幕，主演了电影《幸福快递》，并且呢是为这部电影呢创作了主题曲，而且演唱了它。这首歌叫做《期待爱》。下一首呢是罗大佑的《恋曲1980》哦，这是他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。其实《恋曲1980》是罗大佑的最经典的恋曲系列当中的第一首歌，而之后其实还有《恋曲1990》《2000》，风格呢都是截然不同的，或者说这也是他在不同时期对于爱情的不同感受和理解吧。 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，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。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。

校门口的酒馆里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。黑漆漆的树林里，有人叹息。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的爱你爱你，可是每到假期，你们都仓皇离去。我亲爱的兄弟，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，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。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， 李晓东的《冬季校园》，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代表作之一。虽然呢，高晓松也曾经批评过李晓东的声音不适合这一首歌，后来小柯自己也重新的演唱过他自己的作品，但是最后呢，高晓松也不得不承认啊，不是校园歌手的李晓东却最适合这一首歌了，你觉得呢？OK， 继续是王心凌的歌《一个人的日子》，这一首歌收录在她15年发行的专辑《敢要敢不要》当中。 走完这座城市，思绪已静止，窗外一首你爱的歌一下子离开你的城市，回忆已开始，喝完一杯你爱的拉铁，想起了心事。

OK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一首经典的老歌，这是蔡幸娟的《真情》，也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情歌，彭佳慧的一首主打歌《听到你一声再会》当中就是摘取的这首歌的一段，也是令人印象很深刻的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，拜拜。 听到你一声再会，下几滴眼泪，在这个静静夜里，我们要离别。希望你不要伤悲，我会早去早归。当我们轻轻说再会， 小孩互相追逐，有孤独。 到知处，我不清楚。慢慢的日记本里，不知道写什么。 清楚，慢慢的日记本里，不知道。